显宗成皇帝上之上。咸和元年春二月，大赦改元，诏以汝南王咸为太尉、录尚书事，光禄大夫刘随为大司徒，补太为大司空。刘后疾病，赵主要问所欲言，刘氏泣曰：“妾又居于叔父场，愿陛下贵之。”叔父以之女方有得色，愿以备后宫，言中而足。要以场为侍中、大司徒、录尚书事，立方为皇后，寻又以场为太保。三月，后赵主乐夜微行，检查诸营卫，及金帛以录门者，求出。永昌门后王甲欲收捕之，从者至，乃止。但赵甲以为镇中都尉，爵关内侯。乐赵既是参军徐光，光罪不治，处为衙门。光世侄有愠色，乐怒，并其妻子求之。夏四月，后赵将石生寇汝南，指内史祖祭。六月癸亥，全陵公刘遐卒。癸酉，以车骑大将军西建领徐州刺史，征虏将军郭沫为北中郎将，兼淮北诸军事，领遐部曲。遐子赵上幼，遐妹夫田房及故将史迭等不乐他属，共以赵袭遐故卫而叛。临淮太守刘角演习遐营、斩房等。遐妻少婿女也，萧国有父封。遐常为后赵所为，其单将数骑，拔遐出于万众之中，及田房等欲作乱，遐妻止之，不从，乃密其火，烧甲帐都尽，故房等卒败。赵以赵袭遐爵。司徒导昌吉不朝，而私送西见，便捆奏导亏法从私，无大臣之节，请免官。遂侍寝不行，举朝惮之。捆简素廉洁，才断切职，当官干时性不弘裕，不肯苟同时号，故为诸名士所少。阮福谓之曰：“卿常无闲态，如含瓦石，不亦劳乎？”捆曰：“诸君子以道德恢弘，风流相上，指比邻者，非捆而谁？使贵有子弟多慕王成、谢坤为放达。”捆吝啬于朝曰：“背礼伤教，罪莫大焉。中朝倾覆，实由于此。”欲奏推之，王导语量不听，乃止。常人讨越西司叟，破之。秋七月癸丑，官阳列侯应瞻卒。初，王导辅政，以宽和得众，及与量用事，任法财务，颇失人心。豫州刺史祖曰：“自以明备不下西变，而不欲顾命，又望开府复不得，及诸表请多不见许，遂怀怨望。即遗诏包进大臣，又不及约与陶侃，二人皆以与量删之。”溧阳内史苏俊 有功于国，威望建筑，有锐卒万人，器械甚精。朝廷以疆外济之，而郡颇怀骄逸，有倾朝廷之志，招纳王命，重力日多，皆仰食县官，运曹相主，稍不如意，辄似愤言。亮既疑郡曰，又未砍之得众。八月，以丹阳尹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镇武昌。尚书仆射王舒为会稽内史，以广声援，又修石头以备之。丹阳尹阮福以太后临朝，正出旧族，谓所亲曰：“今江东创业尚浅，主幼时间，与亮年少，德信未服，已无官之，乱将作矣。”遂求出为广州刺史。福贤之子也。冬十月，立帝母帝岳为吴王。南顿王宗自以失职愿望，有素与苏俊善，与亮欲诛之，总亦欲废执政。御史中丞中雅何宗谋反，亮使右卫将军赵胤收之，宗以兵拒战，为胤所杀，贬其族为马氏。三子绰、超、严皆废为庶人。免太宰西阳王样，降封益阳县王。大宗正于印左迁贵阳太守。宗宗室尽属，样先帝保父。两一旦简处，由是欲施远近之心。宗党遍产亡奔苏郡，亮扶郡送产，郡保逆不语。宗之死也，帝不知之。久之，帝问亮曰：“长日白头公何在？”亮对以谋反伏诛。帝泣曰：“就言人作贼，便杀之。人言就作贼，当如何？”亮惧，变色。赵将黄秀等叩赞。顺阳太守魏该率众奔襄阳。后赵王乐用城峡之谋迎叶公，使世子弘镇业，配禁兵万人，车骑所统54营悉配之，以萧纪将军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6仪以辅之。中山公虎自以功多，无去业之意，即修三台，迁其家室。虎由是愿城峡。11月，后赵石聪攻寿春，祖曰吕表请救，朝廷不畏出兵。聪遂寇春求、富陵，杀掠5000余人。健康大振，赵家司徒岛大司马加黄岳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御之，军于江宁。苏俊遣其将韩晃击石聪，走之。岛解大司马。朝议又欲作图堂以扼胡寇，祖曰曰：“是弃我也。”亦怀愤恚。12月，济民太守刘凯等杀下邳内史夏侯嘉，以下邳叛，降于后赵。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瞻于诛，拔之。庞城内史刘旭复据兰陵石城，石瞻攻拔之。后赵王乐以衙门将王波为济事参军，点定九流， 始立秀孝事经之制。张俊为赵人之逼，是岁袭陇西南安民2000余家于孤臧，又遣使修好于城，以书劝城主熊去尊号，称藩于晋。熊复书曰：“吾过为士大夫所推，然本无心于帝王，思为晋氏元公之臣，扫除纷哀，而晋氏凌迟，得生不振，引领东望有年月矣。会或来况，情在暗置，有何疑矣？”自是聘使相继。2年春正月，朱提太守杨树与丞将罗衡战于台灯，兵败，树死。夏5月甲申朔，日有食之。召五位将军刘朗率骑3万袭杨南敌于囚池，伏客略3000余户而归。张俊闻赵兵为后赵所败，乃去赵官爵，复称晋大将军、凉州牧。前武威太守窦涛、金城太守张浪、武兴太守辛延、杨烈将军宋吉等率众数万，会韩蒲攻略赵秦州诸郡。赵南阳王印将兵击之，屯敌道。福罕护军辛彦告急，秋郡使韩蒲辛延救之。蒲进渡沃甘岭，延欲速战。蒲曰：“夏末以来，日兴朔有变，不可轻动，且要与石勒相攻，印必不能久与我相守也。”与印夹逃相持70余日。冬10月，蒲遣辛延督运于金城。印闻之曰：“韩蒲之众10倍于吾，吾粮不多，难以持久。金鲁分兵运粮，天授我也。若败辛延，蒲等自愧。”乃率骑3000袭延于沃甘岭，败之。遂前逼蒲营，蒲众大溃。引乘胜追奔，济河，攻拔灵居，斩首20000级，进据镇武。河西大骇。张浪、辛彦率其众数万降赵，郡遂失河南之地。与亮以苏俊在溧阳，终为祸乱，与下诏争之，访于司徒岛。岛曰：“俊猜险，必不奉诏，不若且包容之。”亮言于朝曰：“俊狼子野心，终必为乱，今日争之，纵不顺命，为祸有浅，若复经年，不可复制，有七国之于汉也。”朝臣无敢难者，独光禄大夫卞捆争之曰：“郡拥强兵，逼近京邑，路不中招，一旦有变，亦为蹉跌，宜深思之。”亮不从，捆之必败，与温峤书曰：“原归赵郡议定，此国之大事，郡以出狂意而赵之，是更速其祸也。必纵独喝以向朝廷，朝廷威力虽盛，不知国可擒否？王公亦同此情，吾与之争甚恳切，不能如之何？本出足下以为外援，而今更恨足下在外，不得相与共建止之，或当相从耳。” 乔亦累书指亮，举朝以为不可，亮皆不听。俊闻之，遣司马何仍亦亮曰：讨贼外任，远近为命，至于内府，实非所堪。亮不许，召北中郎将郭沫为后将军，领屯骑校尉，司徒右长史与兵为吴国内史，皆将兵以备郡。兵，亮之地也。于是下幽诏，征郡为大司农，加散骑常侍，为特进，以帝意带领部曲。郡上表曰：喜明皇帝亲执臣守，使臣北讨胡寇，今中原未靖，臣何敢吉安？其补青州界以荒郡，以斩鹰犬之用。父不许，郡严庄将复召，犹豫未决。参军仁让谓郡曰：将军求处荒郡而不见许，世事如此，恐无生路，不如勒兵自守。傅灵令匡竹亦劝郡反，郡遂不应命。温峤闻之，即欲率众下卫建康，三吴亦欲起义兵，亮并不听，而报峤书曰：吴忧西垂，过于溧阳，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。朝廷遣使谕郡，郡曰：台下允我欲反，岂得活也？我宁山头望廷尉，不能廷尉望山头。亡者国家危如累卵，非我不计。狡兔既死，猎狗一烹，但当死报造谋者耳。郡之祖曰怨朝廷，乃遣参军徐惠推崇曰：请共讨与亮。曰大喜，其从子至言，并劝成之。乔国内史桓宣谓至曰：本以强胡未灭，将戮力讨之，使君若欲为雄霸，何不助国讨郡，则威名自举？今乃与郡俱反，此安得久乎？至不从。宣亦曰请见，曰知其欲见，拒而不纳。宣遂决曰：不与之同。十一月，约遣兄子沛内史涣，女婿淮南太守徐柳以兵会郡。替妻柳之子也，故谏不从。诏复以卞捆为尚书令，领右卫将军，以会稽内史王书行扬州刺史事。吴兴太守于谭都三吴等诸郡军事。尚书左丞孔坦、司徒司马丹阳陶回言于王导请集郡未至，即断富陵，守江西当立诸口，彼少我众，一战决矣。若郡未来，可往逼其城，今不先往，郡必先至，郡至则人心危害，难与战矣，此时不可失也。导然之，与亮不从。十二月辛亥，苏郡使其将韩晃、张建等袭陷姑熟，取盐米，亮方悔之。壬子，彭城王雄、张武、王修叛奔郡，雄世之子也。庚申，京师戒严，甲与亮节，都督征讨诸军事， 以左卫将军赵胤为溧阳太守，使左将军司马刘将兵据慈湖以拒郡，以前舍生校尉刘超为左卫将军。侍中楚煞点征讨军事，亮使帝义以白衣领数百人备石头，丙寅徙琅琊王玉为会稽王，吴王岳为琅琊王。宣城内史桓仪欲起兵以赴朝廷，其长史皮会以郡兵寡弱，山民易扰，未宜起暗甲以待之。仪厉色曰：“见无礼于其君者，若鹰瞻之逐鸟雀。今社稷危逼，亦无厌安。新谓宜进屯芜湖，韩晃击破之。因进攻宣城，宜退保广德。晃大略诸县而还。”徐州刺史西建欲率所领赴难，诏以北寇，不许。是岁，后召中山公虎及代王何挪战于勾柱行北，何挪兵败，徙都大宁以避之。代王玉律之子易怀居于其旧贺兰部，何挪遣使求之，贺兰大人矮头拥护不遣，何挪与宇文部共击矮头不克。